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十七集。 说是这样说，可是站在同源的立场，他怎么会怀疑自己的妈妈呢？ 那种心情我能理解，可是有时候不管多么不愿意承认，还是得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，不是吗？ 菊池极为热切地说完之后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又说道： 算了，我会想办法证明这张照片里拍的就是同源他妈，这样他就不能再装了。要是把这张照片拿去给警察看，他们一定会重新调查。我认识调查这件案子的警察，我要把照片拿去给那个大叔看。 你干嘛对这件案子这么认真？ 熊一觉得很纳闷。菊池一边收照片一边抬眼看着他。 发现尸体的是我弟弟。 你弟弟啊？真的？ 嗯。 菊池点了点头。 我弟跟我讲，我也跑去看，结果真的有尸体，我们才去告诉我妈，叫她报警。 是这样啊。 因为尸体是我们发现的，所以被警察问了好几次话。可是警察问的不单单是发现尸体时的事。 什么意思啊？ 警察想，被害人的钱不见了，照理是凶手拿的，但是也有被第三方拿走的可能。 第三方？ 听说发现尸体的人报警前先拿走值钱的东西，好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。 菊池的嘴角露出了冷笑。 哼。不是这样，警察想的更多，自己杀了人再叫儿子去发现尸体，这也有可能。 怎么会？ 很扯吧？可这都是真的。就因为我们家穷，他们从一开始就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们。还有，因为我妈去过同源他们的店里，警察就不放过我们。 可是嫌疑都洗清了吧？ 哼，这不是重点。 听了这些话，熊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，只是紧握着双手站在那儿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，一个中年男老师从楼梯间走出来，眼睛后的双眼显得怒气冲冲。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 没什么。 菊池冷冷地回答。 你那是什么？你拿着什么给我？ 老师盯上了菊池的信封，他似乎怀疑那是色情照片。菊池不耐烦地把信封交给了老师，老师看了照片，眉间的力道瞬时松开，看在熊一眼里，那反应是有几分是脱了力，也有几分出乎意料。 这是什么照片？ 以前在路上拍的，我向秋吉借的。 真的吗？ 真的。 老师看看照片，又看看熊一，过了一会儿才把照片放回信封。 和课业无关的东西不要带到学校来。 知道了，对不起。 熊一道了歉。男老师看着他们四周的地面，大概是在检查有没有烟蒂，索性没有找到。老师没再说话，把信封还给了菊池。紧接着午休结束的铃声响了。放学之后，熊一又来到了清华女子学园，但是他今天的目标不是唐泽雪穗了，他沿着墙走了一段路。他停下脚步，因为耳朵已经捕捉到了要找的声音，小提琴。他观察四周，确认没人之后，毫不犹豫地爬上了铁丝网。灰色的校舍就在眼前，熊一的前方就是一楼的窗户，窗户紧闭，窗帘却敞开着，里边的情形一览无余。 太好了，这里就是音乐教室。 熊一在心中欢呼着，他改变身体的角度，探出头去。钢琴的另一头站着一个人，身穿水手服，拉着小提琴。 那就是藤村都子啊。他看起来 比唐泽雪穗娇小，是短发吧？ 他想看清楚女生的长相，但教室光线很暗，玻璃窗的反射也阻碍了视线。正当他把脖子伸得更长的时候，小提琴的声音戛然而止，不仅如此，还看到那个女生朝窗边走来。熊一面前的玻璃窗被打开了，一个一脸好强的女生直直地瞪着他。因为事出突然，他甚至来不及从铁丝网上爬下。 害虫！ 那个想必是藤村都子的女生大喊，犹如被女生的叫声压倒一般，熊一的手松开了，总算是双脚先着地，虽然一屁股跌在地上，但并未受伤。 糟了，快逃！ 熊一拔腿就跑，直到逃离险境松了口气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那个女生喊的是害虫。每星期二、星期五的晚上，川岛江丽子都和唐泽雪穗一起上英文绘画补习班。当然，她这是受到雪穗的影响。上课时间从七点到八点半，补习班距离学校十分钟的路程，但是江丽子习惯放学后先回家，吃过晚饭再出门。这段时间，雪穗去参加话剧社的练习，平常总是和雪穗形影不离的江丽子，总不能到了初三才加入话剧社。星期二晚上，补习结束后，两个人像平常一样并肩走着。走到一半，来到学校旁时，雪穗说要打电话回家，便进了公共电话亭。江丽子看了看手表，已经快九点了，这是他们在补习班教室里聊个没完的结果。 久等了。 雪穗打完电话出来。 我妈妈叫我赶快回家。 那我们得加快脚步了。 要不要抄近路？ 好啊。 平常他们都会沿着有公交车行驶的大路走，现在两人转进了小路，走这条路等于走三角形的第三边，可以节省不少时间。平常他们很少这么走，因为这里路灯昏暗，而且大多是仓库和停车场，少有住户。他们走到堆放着许多木材，看起来像是木材厂仓库的建筑物前面。 咦？ 雪穗停下了脚步，望向仓库的方向。 怎么了？ 掉在那里的是不是我们学校的制服？ 雪穗指着某个地方。江丽子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靠墙堆放的脚材旁有一块白布般的东西掉在那儿。 诶？是吗？ 他歪着头。 不就是一块布吗？ 不对，那就是我们学校的制服。 雪穗走过去捡起了那块白布。 你看，果然没错。 他说的对，虽然破了，但的确是制服，浅蓝色的衣领正是江丽子他们所熟悉的。 怎么会有制服掉在这里呢？ 不知道。 正在查看制服的雪穗叫了一声。 什么？ 这个。 雪穗让他看制服的胸口部位，名牌被安全别针别在那儿，上面写着藤村。江丽子没来由地感到恐惧，只觉得一阵战栗爬过背脊，一心只想立刻离去。雪穗却拿着破了的制服四处张望，他发现旁边仓库有一扇小门扮演着，大胆地往里边看。 我们赶快回家吧。 江丽子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只听到雪穗尖叫一声，用手掩住嘴，踉跄倒退。 怎么了？ 江丽子的声音在颤抖。 有人倒在那里，可能已经死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